是祖国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吹吹烘焙揉揉肩， 老子 回家看看，一辈子总操心，就奔个平平安安。 奔个平平安安。